今日我哋好高兴哦，咁有基督教天恩堂嘅传道吕宇俊博士嚟到当中为我哋证道啦。咁今日佢所讲嘅讲题叫耶稣眼中的你，将时间恭敬交俾吕 Sir。 唔该晒伊凡，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有冇人见过我噶？有啲人拧头。我应该几个月前咧就嚟过你哋教会嘅，嗰日阿陈万贤博士讲到。咁有啲人话见过我，有啲人觉得咦咁得意嘅，点解会见过呢个人嘅咁样？咁我喺香港过嚟嘅，咁咧就八月上年八月十一号落机嘅，咁啊嚟咗几个月啦吓，咁啊而家搬咗嚟 Richmond 嗰度住吓，咁所以今日揸车嚟咧都好快嚟到啦咁样。咁我记得咧好尴尬咧，就系咧喺香港我成日咧都遇到呢啲情况嘅，就系咧有一次咧，大家知道沙田新城市广场啦吓，咁我就行紧街，咁啊突然间有个妈咪就拖住个小朋友。得我一半咁高度啦，然之后跟住行过我身边，个妈就指住我，佢话：呢个咁。咁我心谂，咦，唔通有啲人识咁啊？听佢讲咩啦咁。佢话女，呢个咧咪会考零分嗰个咯咁样。嗱，香港仲有会考零分噶嘛咁。跟住话呢个会考零分嗰个咯，跟住就走咗啦。咁我好尴尬咁啊，企咗喺度。咁我估唔到咧，嚟到加拿大咧都发生类似嘅事。就系、是、有一日咧，我就喺 Burnaby Crystal Mall， 大家知唔知喺边啊？咁啊食嘢，食食下嘢嘅时候咧，有个太太行过我身边，跟住佢话：，有冇人咧话你咧，好似香港嚟嗰个咧会考零分嗰个啊咁？跟住我就问我啲演技，我话系咩？真系好似咩咁？佢系啊，好似啊咁样。跟住我话我就系去啦咁样。跟住吓咁样，佢话咧，所以咧恩遇之声都几劲噶，所以咧我同阿 Wendy 师母好熟噶。我哋几年前咧，我第一次嚟温哥华咧，就系阿 Wendy 师母咧就负责接待我，咁啊全靠佢啫。如果唔系佢俾咗搭嗰啲 SkyTrain 嗰啲飞我咧，咁我都唔可以咧周围去搭我第一次搭嘅 SkyTrain 咁样。咁所以今日嚟到咧就好高兴认识大家。头先嗰段经文咧，大家觉得熟唔熟悉啊？应该好熟啊，嗬？咁但系咧，当我读神学嘅时候咧，我喺中文大学读神学硕士嘅。咁但系读书嘅时候咧，咁我哋要学讲道学。咁啊，卢龙光牧师咧就教我哋讲道学。咁佢就话：唔该你哋睇圣经咧，即系同我哋啲神学生讲啊，要睇得深入一啲，唔好咧睇完咧就算啦咁。咁佢话你觉唔觉得咧？有时啲圣经咧讲啲嘢咧都几得意。你 deep 真啲咧，系咪真系咁噶？例如呢段经文就系啦。嗱，我问下你哋啊，当佢话咧嗰啲童女咧拎住灯，系咪？咁你哋当读经嘅时候，当讲到嗰盏灯，你哋嘅脑海里边出现嗰个乜嘢灯嘅形象嘅，系点噶？可唔可以讲下？油灯啊 ，Eva 话，咁你嘅油灯系点样样嘅咧？揸住有啲咩喺啲？哦，有油心。咁啊，嗱，阿 Eva 嗰个咧就大嚿啲嘅，可能嗰啲恐怖片嗰啲咧，即系去到深山，然之后搵个地方投宅，跟住咧就敲门，跟住打开门，咦，咁有个好老嘅人咁啊出嚟搵边位啊？咁你系咪谂住嗰啲啊？类似啦，系咪？咁除咗呢盏灯咧，大家有冇其他？全部都系谂呢只灯？唔系喎。有时有啲咧，即系大年纪啲弟兄姊妹咧，佢就话唔系，好似我翻乡下咧，即系细个我系海丰人嚟噶吓，咁啊翻乡下咧，咁咧就有只碟仔，跟住咧又系有个灯芯，嗱有啲人就系咁谂啦，系咪啊？仲有冇啊？除咗呢两盏灯嘅形象，有冇啊？冇啦。我去嗰间教会咧，有个小朋友话咧，阿拉丁神灯咁嘅，即系捽捽捽咁样嘅吓，咁样。咁但系咧，我想话咧，原来咧，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咧，嗱，我哋翻翻耶稣时代嘅巴勒斯坦地方，佢哋有灯味咧？你估有玻璃味咧？有，不过好贵。原来咧，当我哋睇翻圣经嘅原文咧，嗱，原文系希伯来文、希列文啦，系咪？咁咧有一本圣经咧就叫《吕振中译本》，佢系将原文直译过嚟嘅。原来咧，我哋一路和合本咧，译呢个字咧系争咗少少。原来唔系灯，佢一路误导咗我哋。原来系火把。原来耶稣嘅时代咧，啲人夜晚照明咧系用火把嘅。所以你有时睇嗰啲旧，即系旧嗰啲武侠片咧，即系唔系中国嗰啲，系人哋西方嗰啲咧，系咪骑住马，跟住就揸住火把？但系你又唔好幻想咧，当时嘅火把咧，好似我哋奥运圣火嗰啲。 奥运圣火啲系点啊？唔会熄噶，佢话八号风球都唔熄噶。咁咧嗰啲火把咧，原来咧每次着即系点着咗大约15分钟，佢就会熄噶啦。所以原来圣经话，点解佢预备灯，即系预备火把，但系又预备一个装油嘅器皿？原来15分钟就要加油嘅。OK， 就要加油嘅。但另一方面，当佢话啊，佢哋咧就好似啲童女咁咧，然之后咧就等迎接新郎、迎接新娘。但你有冇奇怪过咧？点解等呢个新郎要等到夜晚嘅？点解等呢个新郎要等到瞓着咗几觉，佢都未嚟嘅？系咪耶稣为咗要讲话啊？呢个天堂再嚟，耶稣再嚟，好似贼一样。我想在加拿大的朋友很明白什么叫好像贼一样，即是 break in。 你们有没有试过啊？不用讲出来啊。有没有试过朋友被人 break in？ 有我，有我。几个月前呢，我租了一个地方，隔五个单位就被人 break in。 他还要养了一只很恶的狗，我走过蛇吠我的。但那晚为什么被贼人搬走了东西呢？是搬走晒喎，原来第一佢冇开防盗，佢有防盗但唔开防盗，几得意啊！出咗街，点知嗰只狗咧一嚟到咧，嗰个人就带咗嗰只狗最中意食嘅狗饼俾佢，结果一路 keep him busy， 一路俾佢食，另外嗰个人就一路搬一路搬，嗰个系一个弟兄嚟嘅，都好惨啊，所以我哋大家小心。结果哇咁惊啊，咁我搬走啦，我搬咗去隔篱嗰间，即系而家住嗰间屋，仲惊。跟住嗰个邻舍同我讲佢，哇，上年咧呢间俾人逼烟，吓，系我隔篱再隔篱啫。跟住佢话咧，几个月前咧就你隔篱嗰间俾人逼烟，哇，咁即系差唔多到我呢间噶咯，轮住去咁，好似逼烟咁样嚟。但系你话唔系，点解会等新郎等新娘等到咁夜咧？系咪耶稣特登要想预备营造一个蠢嘅童女，又唔预备油咧？原来咧，当我哋研究翻圣经嘅背景，巴勒斯坦地方咧，原来到今日佢嘅婚礼嘅习俗系点咧？原来同以前耶稣一样，就系、是、大家谂下，当要预备一个婚礼嘅时候，即系我结咗婚啦吓，咁、我哋预备一个婚礼，你估最长嘅时间系咩咧？即系预备得最多嘢，搞最耐，需要最长嘅时间系做乜嘢？有啲人话买楼啦。如果要储钱买楼就唔使结噶啦，有好多人全世界最贵嘅楼喺边度啊？香港、哦、第二贵嘅楼喺边啊？喺温哥华啊，几劲你哋啊！咁啊，如果要储钱买楼就好大件事啊！但系咧，我哋嗰阵时咧，我哋香港我搞得最耐系咩咧？第一，我要同我个未来外母讲要娶佢个女，我未来外母个样咧系好恶嘅，佢对眼睛好大嘅，一瞪住你咧。我而家都惊惊地去，咁样我就要谂死啦！我要同佢讲出个女，咁我就谂咗个方法，就是、有一日我车佢长沙湾，我揸车车佢，我搵一盏停得最耐嘅红绿灯，我就一停低啦，跟住我就即刻拧转头同佢讲啊，我咧我哋谂住咧结婚啊咁样，跟住我即刻望翻转头，因为要望住红绿灯几时转啊嘛，系咪？跟住佢都好 cool 噶吓，佢话搵日搵你阿嫲倾下啦，嗱，仲要搵日再搵我阿嫲倾下。咁可能嗰度已经两个礼拜，跟住仲要倾酒席啊，跟住要倾好多嘢噶嘛，系咪啊？好复杂，嗰段时间好长。但原来耶稣时代，原来今日巴勒斯坦地嘅婚礼咧，倾呢啲酒席嗰啲嘢几时倾嘅？你知唔知啊？原来系嗰一日先倾嘅，嗰一日啊，即系话喺你个村出发啦，就要同晒啲村民讲：，我去娶老婆啦！咁样，跟住浩浩荡荡成班人去到倾。当去到的时候，咁要倾嗰啲嘢咧，原来分分钟佢哋系倾一日都倾唔掂嘅，倾到夜晚倾唔掂咧就听日倾过，咁真系要喺嗰度瞓嘅。所以原来点解耶稣时代点解会倾到夜晚，就系、是、其实啲童女系唔知道几时翻嘅，好似 break in 咁，唔知啲贼几时嚟嘅，但要做好准备。耶稣就话有一班嘅童女系聪明嘅，有一班。是蠢的。如果今天耶稣真的出现在这里，你估你是蠢那班呢，定是精那班呢？耶稣都讲得很直接的，只要一来到见到你就望， 究竟你估你自己是一个聪明啊，定是蠢呢？咁好多时咧，讲到呢段经文咧，好多可能长者牧师就话：，咁我哋嘅由系咩咧？咁样，咁我好想讲咧，耶稣咧，佢曾经喺圣经嗰度讲咧，佢话你去到边一度传福音，都要述说呢一个女士嘅故事。呢、这个女士系边个咧？话说有一日，有个不请自来嘅女士，耶稣喺西门彼得屋企食饭，食下饭嘅时候，突然间有个女人一冲入嚟就爆樽。嗱，你唔好谂嗰啲即系黑社会片嗰啲啊！佢爆咗个咩樽啊？系啦，真拿达香膏。嗱，嗰个樽咧，我哋唔知几贵，但系玉做嘅瓶，一见到耶稣打爆咗，然之后将里边极贵嘅香膏，几多钱咧？好多人研究咧，就系大约嗰个女士嘅一年人工。哇，一年人工买一盎 SK2，几贵啊？系咪啊？我当而家你哋当3000蚊一个月啦，系咪？我当30000蚊，30000蚊加币买一盎 SK2 香膏，然之后高晒落耶稣嗰度，跟住然之后隔篱有啲门徒眼红，咁搞错啊？咁贵，你不如我嚟周济穷人好过啦。咁结果耶稣话唔好阻佢，佢喺我身上面做咗件美事。如果今日我哋听完耶稣咁讲，咦？要打爆个香膏、哦。如果我哋每人都系一个樽，今日耶稣一入嚟，拉同门徒咧有几个层次嘅，最高层次嗰啲系咩咧？就是、一打爆个香膏，里边好多香气出嚟，系咪？等于我哋好多时，我哋话以前嘅宣教士，哇，可以为咗上帝乜都唔要嘅，系咪啊？即系嗰啲我哋要话，我哋要去吓，可能非洲，可能去缅甸，可能去泰北咁样，你哋都有好多呢啲体验嘅短宣。但有啲真系完完全全系要去到嗰度，乜都冇就去到。呢个系最高层次，我哋未必做到，我都做唔到。第二个层次就系咩咧？就系挤牙膏式。咩意思咧？嗱，如果俾我真系用咗30000蚊加币买咗盎香膏，我第一时间就会走去一蚊店做咩？买个樽系啊。跟住如果耶稣嚟到咧，就嗱，耶稣，我有香膏啊，嗱，你伸只手出嚟啊，嗱，我接俾你。嗱，你话够啊，出停喎吓，无谓嘥咗佢啊嘛，系咪先？因为打写晒咁写晒做乜鬼啫，系咪先？咁啊，同耶稣讲嗱，接俾你。嗱，呢个已经系第二高层次啦，起码肯接出嚟，起码接嘅时候系有好嘢喺里边，系嘛？等于我哋有啲弟兄姊妹可能愿意教主一学，可能愿意做好多嘢，不过系知嘅啫。可能咧，宣牧师话同你讲咗好耐，你想哎呀做一阵啦咁样吓，讲咗成10年啦，你话哎呀我弹一首歌啦咁样，系咪？可能我哋俾人哋邀请咗好耐，我哋就接俾佢，接俾耶稣。第一节可能好正嘅，系咪啊？嗱，伊凡唱歌几好听。我先问佢，我话你喺 C 班呀咁样，因为佢隔篱一唱歌我就唔敢唱啦，系咪啊？几好听啊，系咪啊？咁啊，两个弟兄又唱得几好啊！咁佢哋有香气，一支出嚟好正。大家今日觉得呢个台有冇啲咩唔同啊？留唔留意到啊？留意到咩啊？我留意到，呢个好劲喎，呢个，哇，拎唔拎得起啊？哇，好重，大家见唔见到啊？见唔见啊？我留意到，犀利，其实嗰个仲靓。不过嗰个可能冇透得吓，嗰、哇弟兄几犀利，整呢个系咪？你哋弟兄自己整嘅，弟兄可唔可以帮我教会整一个？我知道是你自己做的嘛，吓吓，佢讲广东话噶 ，OK 啊？边个讲国语？我先认得嗰个弟兄啊，搵翻出嚟先，即系有啲嘢接到出嚟。嗱，第一个层次唔知道你系咪？挤牙膏嗰个层次唔知道你系咪，但第三个层次都唔系最衰嗰个层次，系咩呢？就系、是、耶稣一入嚟，你一打爆个樽，咁耶稣就望一望你啦，系咪？睇到你爆樽啊嘛，一望你又望下自己个樽，系空噶，系乜都冇。你系咪呢一类啊？系空嘅，系乜都冇。你话呢个都唔系最衰，唔系最衰，最衰就系、是。打爆咗个樽之后，啲嘢臭嘅，过期嘅呢 SK2，有冇啲信徒装紧啲臭嘅嘢啊？你估有吗？ 可能有。我哋成日都话咧，我自己教会牧师就是梁永善牧师。梁永善牧师成日都话咧，我哋好多时做信徒咧系做七分之一嘅啫，即系咩咧？就系、是、七日里边，我哋做一日基督徒，就系今日。嗰次，但系嗰次我喺我喺呢度一间其中一间圣公会讲道咧，嗰、那个姊妹即刻话：，梗唔系咧，我哋做半日嘅啫。哇哇，你都几坦白、啊。即系咩？即系做呢半日一点后，当我哋去饮茶嘅时候咧，就我嚟先喎，系咪？即刻咧你就目露空光啦！我成日话报道会，如果嗰啲嘅年青人带到爸爸妈咪翻教会咧，这个年青人衰极有限，因为好多时咧，我成日同啲爸爸妈咪传福音咧，佢唔信。我话点解我哋耶稣好嘅？好鬼！我话点解咁讲啊？你个耶稣教坏晒我啲仔女啊！因为佢啲仔女可能平时喺屋企咧好衰格嘅，你知道我哋噶啦，系咪啊？以前人哋打电话嚟，喂，揾边位啊？好有礼貌嘅吓、啊，你基督徒啊嘛，跟住点知话揾你啊？跟住变晒咯啲语气，系咪？跟住有啲阿妈真系翻到嚟教会，佢话：，哇，女士，你睇下我个女，我话咩事啊？几虚伪，我点解？你睇下佢个样子，十熟咗咁。同啲婆婆讲早晨，婆婆好开心见到你咁。跟住佢话佢有几时同我讲过早晨，有几时话好开心见过我啊？系咪啊？我哋翻屋企可能一个样。有一次喺 Burnaby 嗰间坛岛茶餐厅啊，唔知道你知唔知喺边啊？跟住即系有个弟兄请我食饭，跟住突然间好怒嘈，有个人搞错，等几耐啊？做咩嚟？你晒谱啊？嗱系咁闹，跟住出门口咯，即系喺上面嗰层闹到出门口。点解跟住突然间见到我弟兄，佢好尴尬话 ：hello， 跟住走咗。跟住我话：诶，你识佢？佢话系啊，我哋教会啲执事嚟嘅。一开口就闹人，佢可能做七日，我唔知道。我哋会唔会做嗰啲啊？我唔知道。但系呢个系以前有首歌咧，好古老嘅，你应该唔识，叫《流通管子》啊。他就讲话那首歌就话我们每一个人愿不愿意做一个在耶稣的一个流通管子，即是什么？如果这个管里面是污糟东西，你流出来就是污糟东西。如果你里面有香气，你流出来就是香气。很高兴今天下午有弟兄姊妹洗礼，是不是？今天都是你们一个可能挺好的开始来的，就是我为耶稣为教会要储些什么呢？所以最后这几分钟好想激励大家，今天听完道有什么机会令到你改变呢？我相信就是你愿不愿意立志为耶稣储一些东西，为自己储一些东西。这个不分年龄的，这个不分年龄。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六十几七十几，我自己教会主任牧师李世芬牧师74岁，现在还日日在跑几间老人院，然后跑去教会，他都不知道多少魄力，他揸车还快过我，咻一咳咗，我都跟他不到。他说下次说哎女士你跟我车吧，你揸得这么慢。他行路都很快的，73岁了。是不是？其实我们不限年龄的，我们肯不肯为上帝去做一些事。我自己几年之前呢，其实我一直我的梦想就是懂弹钢琴的。咁我呢十年前呢就考到二级嘅。考到二级。嗰陣时呢就好辛苦咁去考。我记得考琴嗰日好尴尬嘅。我喺蓝田嗰度考琴呢，我坐喺度溫緊本二级书。跟住有个僆妹得我一半咁高溫緊本五级书。然之后好鄙视咁望住我。可能心諗阿叔我都五级啦咁样。唔知係咪你嚟嘅嗰陣时。咁跟住然之后呢好啦。咁其实我梦想係识弹钢琴㗎嘛。跟住我就一摆低咗十年，两年几前呢我又滴起心肝，好啦，我去学琴啦。我住喺大埔嘅，咁我就走咗入大埔嗰间琴行啊，叫柏斯啊。咁然之后入到去，我同嗰个 counter 嗰个哥哥仔讲：诶，唔该，我想嚟咧问学琴嗰啲嘢咁。咁嗰个哥哥仔第一句咧就话：小朋友几大啊？跟住我话40，跟住吓你啊咁样。跟住然之后我话唔得咩，佢唔系，我觉得你保养得好嘢咁样。跟住话唔好讲呢啲，学琴点计？佢话咁你学几多级啊？我要学五级。佢话你原本几多级啊？二级。几耐之前二级啊？ 十年前，几耐冇练琴啊？我话都系十年。跟住佢好有职业道德，佢坚持唔肯收我五级钱。大家知唔知要按住级数收钱噶嘛？佢逼我报二级，我话你点先肯俾我报五级？我俾多啲钱你都唔得。佢话咁啦，你上咗堂一个月之后，老师话你得，咪收翻你五级咯。我话好。星期一九点钟，我就坐喺个琴房里边，即系好窄嗰啲琴房咧咁啊。等个老师嚟，个老师一入嚟，啊，你有咩目标啊？咁，我有老师，我想下年考五级。老师话好啊，你弹嚟听下，跟住攞本嗰啲 Children Pieces 咧，绿色嗰本咧，然之后拣个 Grade One 嘅歌俾我弹，跟住我叮叮叮咁弹完之后，佢话唔得，唔得，实唔得啦咁。嗱，我唔知点解啲阿妈同啲老师讲嘢都中意讲三次。你留意一下自己喺屋企，你好食啦，你好食啦，你好食啦咁样，咁我停咯，系三次。跟住之后，我忍住道气，我话老师点解唔得咧？佢话你咁样啊，吓而家一级都冇啊，你下年点考五级啊？我话老师咁，你俾首歌我练，一个礼拜后我复琴俾你听。如果你都话我唔得咧，算，我嘅意思算系唔使你教，因为你教得嗰十几年琴课仔，点可以判断面前呢个学生一定唔得啫？你唔俾我系啲骨骼精奇嗰啲学生咩？你唔俾我好勤力咩？跟住结果我就下个礼拜复琴俾你听，跟住坐到佢话啊弹嚟听下，手指指咁样，我想斩佢手指啊！弹嚟听下咁样，跟住我弹弹弹完之后，佢话啊，佢真系走音咁样，佢话你真系得噶喎咁。我心谂你都唔知我上帝几劲，你都唔知我几勤力，我每日练成两粒钟，每日练足两粒钟。跟住，然之后好快咧，都有另一个教会姊妹教我咧，即系有爱心啲咧，又唔收钱咧，咁跟咗嗰个姊妹学啦。咁跟住咧，一路学嘅时候咧，我好把握每一个机会。我喺香港咧，主要都系做报道，每日咧，我试过走六间学校，一日里边，仲要咧同埋阿邓海林咧就做呢、这个即系演讲咁。咁我每去一间咧，我都会早好多去咧，就系练琴。好多次咧，都有人话：哎呀，女神唔得噶啦！咁大个啲手指硬晒㗎啦，唔得㗎啦。但我人係咁，我成日都同啲年轻人讲，边一个睇小你嘅，如果佢戴眼镜，你要佢跌眼镜。如果佢冇戴眼镜，你要佢戴眼镜。唔好俾人哋睇准你。结果我真係走去学琴，跟住考试，十个月之后考五级钢琴。考完之后等出成绩都等成个月㗎嘛。一睇一揭开个成绩，我即刻觉得自己高咗几寸。虽然而家矮得得，我出嚟嘅分数系121分，100分系合格，120分以上系 merit， 130分系 distinction。我攞咗 merit， 跟住我摆上 Facebook 晒命，因为好多人都话我唔得啊嘛。跟住第二日睇咗我嗰张成绩单人咧，系成2万几人。有个人 send 短信俾，即系喺个 Facebook 留言咧，佢哇女神你好嘢啊你，我由细到大嘅梦想都系学钢琴噶，不过咧我老啦学唔到噶啦咁。跟住我话你几多岁啊？佢话我24岁啦咁。我话你悭啲啦，我40岁啊。佢哇咁我都要学啦，你真系我嘅激励啊咁。我话好啊，咁你几时报名啊？佢话我听日就报名咁。我话好，坐言起行，女神支持你。第二日我再 send message 俾佢，啊，我哋请问咧，你话你琴日话今日报名噶嘛？你报咗未啊？佢话我今日好忙啊，我谂要下个礼拜啦。嗱，一推下个礼拜，我真系 mark 低下个礼拜，我再追击佢。结果我再 send 短信问佢，哎，已经一个礼拜零一日咯，请问你报咗名未啊？佢冇再回应我啦，我怀佢 unfriend 埋我啦。嗱，今日圣经话我哋听到。要行道，一阵间我都要带大家一起默想，究竟你可以为耶稣储啲咩嘅香气 ？OK， 结果一路学学学，最后考咗五级钢琴。我唔知道原来有一日系上年嘅事，教会突然间扩堂，开咗好短时间，开咗一间，再开要开多三堂，因为太多人啦。结果唔够司琴，我话晒都五级钢琴，我自告奋勇去准备一下。记得准备紧嘅时候，有一次我去另一间教会讲道，跟住然之后咧，哇！嗱，我都话大大话去咗几百间教会讲道，我未见嗰个司琴咧弹得咁衰。嗰个司琴咧嗰日弹唔系话你啦，梗系嗰日要弹五首歌，第一首歌叫做弹到，哇！第二首歌弹几句停一句，再弹几句， 弹到最尾三一纵，完全弹唔到，完全弹唔到。哇，几衰啊！嗰个司琴，嗰个司琴系边个嚟咧？系吕宇俊嚟。我弹完之后，嗰次系我第一次做司琴，人生。我弹完之后，有一个姊妹出嚟同我讲，佢话：哇，吕 Sir， 头先你弹琴咧，好搞笑啊！你手系咁震啊！我录咗啊，你睇唔睇啊？我话你唔好摆上 YouTube 啊！第二个弟兄好激励我，好有激励咁嘅 feel。一出嚟练一练我膊头，吕 Sir， 下次俾心机练啊！我心谂，我练咗40个钟啊，够俾心机未啊？嗱，喺呢个时候，我有两个选择：一，我以后唔再做司琴咯。最简单嘅，你要退后，唔开心啊嘛。我侍奉啫嘛，咁唔开心，俾人窒，我以后唔弹琴啦，我弹翻吉他咪算咯。吉他容易啲扮嘢噶嘛，系咪？你放手弹几下，人哋都唔觉噶嘛。弹琴咧，弹错半粒音已经好觉噶啦嘛。第二个选择就系我即刻走去同司班长讲，我话我求你俾多一次机会我。4个礼拜后，我再战司琴，俾多一次机会我。跟住我真系再试第二次，哎，好顺利，全部叫做弹到晒啦。即系唔使中间 miss 咗三一纵，原来最难练嘅，唔知点解，好难弹。今日嘅你系边一只？系最高层次，定系第二挤牙膏，定系第三一打开个樽乜都冇，定系你系弹到茶餐厅啲 friend？ 你拣边样咧？你拣边样咧？我哋低头有个结束祈祷好吗？在这一刻呢，很想大家自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去到耶稣的面前。如果耶稣今天真的入到来教会，真的很想看你的樽里面有些什么，究竟是装着些什么，是装着很多爱等紧同其他人分享啊，定系可能平时你都唔系好够胆认你系基督徒，因为你嘅见证都唔系太得。耶稣眼中嘅我哋，原来只有聪明同埋蠢。聪明嘅就系好好装备，好好等待耶稣随时翻到嚟。当耶稣真系随时翻到嚟嘅时候，你准备好未？如果你真的未准备好，可能我们真的要开始，我们开始要为耶稣、为教会去储一些东西。这一刻很想你自己有个安静的时间，自己求问上帝，究竟他最想你为教会、为家庭储些什么呢？跟着那一分钟就交给大家。亲爱的耶稣，好多谢你再一次透过这10个的童女去激励我们。你让我们再一次思考，究竟我们在你面前是属于一个什么的人？究竟我们在你的眼中，我们是一个聪明的，还是一个愚拙的？究竟我们去到我们交账的时候，究竟你给我们的判语是，啊，你真的是一个又叻又勤力的仆人，还是一个又蠢又懒的仆人？多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做那个预备好油去点着火把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很有准备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证流露着你爱的基督徒。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认识大家，但是因为我跟着又要先行告退，因为我1点钟要去到另一间教会做讲座。咁我嚟紧咧，下个礼拜有2个讲座，再下个礼拜都有讲座。咁希望咧有机会可以见到大家。咁咧就咁啊，恩语之声系 即相信是全世界最好的科研机构啦。咁就咧有两个我的见证碟嘅，咁有两集嘅。啲人话一集咧就系好熟嘅，就系应该成八年前拍噶啦。另一集就好似型啲嘅。咁咧你可以问 Mandy 师母，咁就可以咧有我见证，咁就可以免费咁送俾人哋。咁好高兴认识大家，希望即再有同大家分享嘅机会。唔该晒，将时间交俾伊凡。 咁我哋唱一首回应诗，系生命圣诗嘅144首主必快乐。我哋一连唱晒四节，预备起。 孩儿一生白昼将假，荣耀盼望是我欢愉，奇妙信息绝快再来。主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或在早晨，或静或夜深，我自主快再来。世界照流天空现象，都已弃命绝来越少，见证算主却失信死，我救主在临日奇迹非要，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或在早晨，或静或夜深，我自主快在来，在基督内已安睡者，当主在来到要复活，被施天上更满大海，主必来亲自立快乐之国，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或在早晨，或静或夜深，我自主快在来，我们活着全流信徒，将要被替主相见，所存盼望必得实现，故我们要互相安慰劝勉。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或在早晨，或静或夜深，我自主快在来。 而家系有收奉献嘅时候，请收奉献嘅师士嚟到台前。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可能有不明白献金意义的，请你不要客气，将奉献袋轻轻传开就可以。一阵间请阿珍姐为我们奉献祈祷。